石毅费解地歪了下头，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有点半耷拉地垂在额前。他之前才刚去剪了头发，自小的习惯不能忍受头发过耳，水汽之中英明的头发就几乎都贴在脸上。他看着石毅摘了眼镜，然后撑着他身后的玻璃门。 我说英明，这情况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？ 刚才在门口只是一闪而过，等他真正走进来就觉得各种的熟悉。那种感觉就跟你曾经做过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梦，但是醒来的时候发觉全忘了，一直到某一个时刻才勾起那种回味的感觉。他舔了舔嘴唇， 我觉得好像咱俩一起洗过澡。 英明微微仰了下头，勾起嘴角。 原来你还记得 那天晚上是不是？ 曾经有一次他在英明家里喝得酩酊大醉之后，第二天忘了个七七八八，虽然偶尔会有那么几个片段想起来，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真的不记得了。事后也追问过，但是英明从来不肯正面回答他。石毅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索性贴在英明身上 说，你那时候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 本来以为他们两个的擦枪走火是沙发上那一次，现在看似乎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。两个人靠得太近，身体的温度随着身上冲刷而下的水柱摩擦的热度叠加在一起，有一种灼烧人的错觉。英明维持着半靠着的姿势，看着石毅明显想太多的表情，却并没有接话。他没有反驳石毅的猜想，但是也没有给一个肯定的答案。算是恶趣味吧，他就是觉得石毅为了一件事情纠结的样子挺带感的。两个人在洗澡的过程中，一直针对仓库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争论不休。石毅的衣服后来还是脱了，但是看着有作废的趋势。有点不可思议的是，浴室这么得天独厚的环境，他们竟然什么都没做，真的就是彼此擦了擦身，然后冲了一下就披着浴袍出去了。英明拍了一晚上戏，本来就很累，被热水澡一冲，浑身的疲乏全在一时之间跑了出来。等到往床上随便一躺的时候，几乎抑制不住的想要闭眼。石毅给欧阳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把办公室里的西装带一套过来，然后一转头就看着英明大字躺在床上完全睡着了，头发还湿着呢。他走过去把人从床上拉起来，也不管英明一脸的不耐烦，用毛巾随便把他头一裹，然后掀起被子一起睡了一张床。英明最后挣扎着看了石毅一眼， 我太困了， 困就睡。 石毅忍不住打了个哈欠，他本来也是开夜车跑过来的，折腾一夜也没睡，多不可思议啊！跑了两个多小时，百多公里，就是为了大老远找这个人吃个早饭，然后洗澡睡觉。石毅拉上窗帘，灯一关，习惯性的和英明靠着就睡着了。房间内没什么声音，只有隐隐的呼吸交缠在一起。两个多小时的补觉，醒过来的时候，英明整个人神清气爽。他比石毅醒得要早，可能是生物钟特别敏感，他心里装着石毅十点有事儿这个念头，九点半的时候就突然把眼睛睁开了。这个毛病以前也被人数落过，但凡在片场补觉，说是二十分钟，他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一分钟，就像被诅咒了一样。然而醒得很突然，就跟做了噩梦似的。如果刚好有人在他旁边，没有准备甚至能被他吓到。好在石毅睡觉很死。其实英明到现在也没有适应一睁眼看到的不是墙壁，而是一张人脸。 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差点一抬脚把十一踹下去。强压着揍人的冲动，他起来大概洗了把脸，拉开窗帘一看，发觉太阳升高了一点后显得暖和了一点，就靠在旁边点了根烟，慢悠悠地抽着。他这一根烟没抽完，十一那边终于醒了，看见英明在抽烟，就带了点起床气的坐起来，爬了爬乱糟糟的头发。 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也刚洗。 英明掐熄烟头。 你怎么样？起来去见客户。 英明说的时候，十一想从旁边抓衣服穿，摸了半天想起来衣服都湿透了，就有点郁闷地坐在床边，也懒得动。看着他背影半天，英明终于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寻思什么呢？ 你说我怎么就穿着衣服进去洗澡了？ 十一说完还回头看了英明一眼，一脸费解。 谁知道你缺的是哪门子心眼？ 毫不客气地吐槽了一句，英明站起来收拾东西。 哎，我不和你一起走了啊，一会儿不是还有人给你送衣服吗？我先回剧组了。 他走过旁边的时候，十一伸手拽住他。 送衣服的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啊。 所以 英明扬起眉看着十一一脸不爽的表情， 真是一点都不想开会。 十一没有撒手的打算，仰面倒回床上哼哼了两声。 想去度假。 度假？去哪儿？ 暂时还没想好，可以先计划着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 好像记得曾经寇金还有谁跟他提过一句，英明是个休息时候很喜欢出去走走的人，多数时候都不在市里。英明倒是真的认真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。 没什么计划，我出门都是随便定个方向，走哪算哪。 其实就像之前拉力赛那样搞个自驾也不错。他还记得那一夜的星光，难得的精神放松。两个男人这么拉着手，一个坐着一个站着，看起来有点怪，但是石毅没撒手，英明也就没有抽回来，就着这种怪异的姿势随便聊了两句，一直到欧阳的电话到了，英明才真的走人。不知道是电梯的时候错过了，还是欧阳真的还没到，反正他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遇到熟人。十一后来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说是等工作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找他吃饭。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句，有时间再说。毕竟司机今天的拍摄安排没人知道，因为英明头天晚上拍夜戏差不多都知道，所以一直到下午的时候助理才过来通知他马上还要出外景。英明一直过了中午都没睡，就是随便的看看电视。助理跟他说今天的拍摄内容比较少的时候，他还笑了笑。拍摄的地方选在一个街区，相比昨天晚上的破地儿确实是好了点。英明是跟着演员车过去的，那时候司机竟然已经到了。从导演来说，司机绝对算是工作热情比较高的，很多事都是亲力亲为，很少有助理导演监场的情况。因为很多大牌导演年龄都不小了，在片场成天成宿的盯着也挨不住，往往拍半个月能见到导演两面就算不错了。这种不分大小场合全都能找到导演的剧组也真的不多，所以一个人能够功成名就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。英明就算对司机的态度有所保留，也承认在工作上这人没话可说。